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改观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汉武帝时期的朝廷人员非常复杂，其中有位耿直的大臣汲黯，这是公孙弘的死对头。当着皇上和众位大臣的面，这汲黯公开批评公孙弘为人不忠，没成想这公孙弘两句话就化解了皇上的疑问，还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砝码。汲黯不死心呢，越想越生气，逮着机会又给这公孙弘告到皇上那儿去了，看看这回公孙弘你怎么接招。盖布被沽名钓誉，巧耍嘴赢得首肯，躲过明枪他放起了暗箭，猝不及防他玩起了借刀杀人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偏偏他睚眦必报，记心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三集。话说这天公孙弘过他的75岁大寿，满朝文武百官都被请来参加寿宴，大伙都挺高兴的，唯独这个汲黯在公孙弘家里这儿瞅瞅那儿看看，好像在学么什么。寿宴结束之后，这汲黯面带微笑的走了。公孙弘一直在暗地里头观察这汲黯，来的时候阴着个脸，跟耗子似的东钻西窜的，走的时候怎么云开雾散了，他在我家里头发现什么了。这公孙弘在家里就转开了，左看看右瞅瞅，没什么特别的呀。第二天上朝，大臣们该发言的说完了，汉武帝刚要退朝，汲黯一下站出来了，臣有本参奏。汉武帝这屁股刚要抬起来，一听这话又坐回去了。哦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臣要参劾丞相公孙弘。汉武帝也知道这俩人不对付，这汲黯在朝廷里的臭脾气是出了名的，他和张汤整天在皇上面前吵来吵去的，有一天消停了，还是他换了吵架对象了，这枪筒子对准了公孙弘了。臣要参劾丞相公孙弘，公孙大人贵为丞相，这每个月领取的俸禄是相当丰厚啊，可是在他家里边，这公孙大人却盖的是一个粗布被子，您说这丝的绸的锦缎的，他哪样盖不起呀？公孙大人这么做无非是想欺世盗名，让别人说他简朴，捞个好名声，这样沽名钓誉之人能给国家带来什么贡献呢？这番话说出来，公孙弘恍然大悟，哦，这家伙在这儿等我呢。我说那天他怎么一个劲儿的学嘛呢，看得够仔细的，连我盖的被窝你都观察透了。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倒也觉得挺纳闷的，我给公孙弘的工资挺高的，他盖了一个粗布被子，难道真是作秀呢？那么有钱在家里头装穷， 这老家伙玩的什么把戏呀？公孙弘，吉彦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为什么盖了一个粗布被子呢？难道说朕给你的俸禄太少了不成吗？这当官的就得讲究个生活作风，奢侈糜烂肯定遭批评，没想到这节衣缩食的简朴点儿也能招来非议。公孙弘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？汉武帝责问下来，问公孙弘，你装得这么朴素，是不是作秀给别人看呢？公孙弘眼珠子一转，就想好对策了，陛下明鉴，老臣的生活这么简朴，确实是想得一个清廉的好名声，是作秀不假，不过这个人的私生活跟做贡献好像没多大关系。历史上春秋五霸的齐桓公，他手底下有个名叫管仲的重臣，管仲过够了苦日子，辅佐齐桓公之后，他给自己盖了三座大别墅，家里养着成千的仆人奴役，他这奢靡的程度都快赶上帝王了，但是管仲同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呀。相反的例子也有啊，齐景公的大臣晏婴，每年拿的工资也挺高的，这个人就很简朴，每顿饭里头这肉菜从来不超过两样，他的老婆也不穿金戴银的，一件丝绸的衣服都没有，他这生活跟老百姓没什么区别。但是晏婴也同样辅佐齐景公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呀。放眼满朝文武，这朝廷里最了解我的就是吉彦大人呐。吉大人是个大大的忠臣，这么小的细节他都能看出危机，忠告老臣不要作秀，实在是让人钦佩钦佩啊。陛下幸好您有吉彦这么一个忠心正直的大臣，要不然您上哪儿听着大实话去呀？听公孙弘这么一解释，汉武帝这眼里都是赞许，这公孙弘还真挺实诚的，这么干脆就承认自己是作秀了，为人也厚道。这吉彦三番两次的揭你短儿，你还反过来表扬他，不错，果真是宰相肚里头能撑船呢。实际上呢，这公孙弘他也没办法不承认。您说这事儿怎么解释？说盖被子是个人生活习惯，皇上您管不着，这话不能说呀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啊，我也不辩解，你说我是沽名钓誉，那就是，只不过呢，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这事儿没那么严重，我就是好这口，反过来我还得夸你一下，显得我多么大度，多么有涵养。这吉彦两次发难，公孙弘都安然渡过难关，反而给自己赢得了更好的名声，汉武帝对他更欣赏了，成功的化解危机，公孙弘心里这个后怕呀，万一当时没回答上来，好不容易得来的宠信就可能瞬间化为乌有了。这个吉彦浑身是刺儿，老跟我这过不去，我也得想个招好好的招待招待你。吉彦两次告御状，置公孙弘于危难当中，公孙弘心里头非常记恨他，表面上他显得很大度，可肚子里头不定憋了多少火呢，他要找机会进行反攻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汉武帝元景四年，这年秋天天气格外的爽朗，汉武帝突然下令让文武百官都来上林苑聚齐儿。大臣们接到通知，呼啦超的全都奔了上林苑了。这皇上在园林里边设下了酒宴，看样子要搞一个欢度金秋大 party。 汉武帝坐在一个台子上，看这脸色跟吃了糖豆似的，美滋滋的。众位爱卿啊，朕前几天得到了一样宝物，非常的开心，今天呢让众位爱卿也开开眼，看看这西域来的汗血宝马。来人呐， 把宝马牵过来。原来前几天呢，有个流放敦煌的囚犯在当地逮着了一匹罕见的汗血宝马，知道汉武帝爱玩马，就千里迢迢的托人献给了皇上。宝马牵过来，大臣们一看，呵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只见这匹马走在阳光底下，这一身的皮毛油光锃亮的，这鬃毛迎风披在脖子上，四肢修长，高昂着马头，跳着舞步就来了。大臣们就跟看见了大美人似的，目不转睛的全盯着宝马。嘿，这马真养眼呐。汉武帝面带微笑，怎么样啊，众位爱卿？大臣们一块躬身参拜，陛下，这真是一匹宝马呀，臣等算是大开眼界了，好马好马呀。大臣们一夸，这汉武帝更得意了，来呀，走起马来，给大臣们亮点真本事。这马夫翻身上马，朝屁股后头一打，这马犹如离弦的箭一样，一阵马蹄声过后不见踪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打反方向回来了，就看这马的前肩膀这位置上啊，比先前鼓起来了，这皮肤上渗出了一层像鲜血一样的汗水。大臣一看都炸了锅了，哎呦喂，快看看这马的前腿，这汗红的跟血似的，哎呀，这汗血宝马我还是头一回见识啊，真是大饱眼福了。汉武帝高兴的跟个孩子似的，亲自走到宝马身边，拍着马背，真棒，给这马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这西域有天山，天山出宝马，依我看呢，就叫天马吧。大臣们一阵的附和，好名字，叫天马，有气派。汉武帝随即亲自作词作曲，给这天马写了一首赞歌。天马来兮来兮急，经万里兮归有德，乘灵威兮仗外国，射流沙兮似夷服。这首歌唱的是天马来自西方天域，历经万里来到我大汉，大汉以德著称，四海之外皆臣服。这也唱出了汉武帝的心思，他就是想要南征北战，东征西讨，让世界在他脚下统一。当时这吉岸也在大臣堆里，听见这首歌唱的什么呀，这是吉岸坐不住了，当时就站出来批评皇上。汉武帝正在兴头上呢，他会听从吉岸那套原则吗？即兴写歌，可见当时这汉武帝真是兴奋的不行了，又唱又跳的一阵狂欢。这吉岸看不下去了，脸一耷了过来扫兴来了，陛下呀，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呀？身为一国之君，您怎么能给一匹马唱赞歌呢？要唱也应该是上继承祖宗，下感化万民，唱那种有助于江山社稷的歌。现在您要把这首歌配乐来传唱，这传出去实在是不合体统，不合礼数。这一盆冷水哗浇过来了，汉武帝当时傻了，怎么着，当个皇上还不能唱歌了？唱歌还只能唱国歌，什么道理呀？汉武帝脸色一变，当时这公孙弘也在身边呢，这可是个扳倒吉案的大好机会呀。公孙弘立马走到汉武帝身边，压低了声音，陛下，这吉案竟然敢诽谤您，我看他该杀呀。吉案看不上汉武帝的乐曲，其实就是他那一套老原则在作怪，看不惯皇上寻欢作乐，看不惯国君玩物丧志。可是您说这皇上他也是普通人呢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贪玩好乐的一面呢。公孙弘就特别理解皇上，该放松就放松吧，你吉案也太古板了，这不找死呢吗？公孙弘趁着这个机会给汉武帝火上浇油，怂恿皇上杀了吉案。这公孙弘的心可够黑的， 前边急案两次告他，那人家说的都是事实，而且人家说你不适合当官。公孙弘可好，直接说你急案不适合活着，表面上装着大度，一逮着机会就把人往死里整，这老家伙真够阴险的。盖布被沽名钓誉，巧耍嘴赢得首肯，躲过鸣枪他放起了暗箭，猝不及防他玩起了借刀杀人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偏偏他睚眦必报，记心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三集。汉武帝年轻气盛，手下的酷吏一个比一个残酷，对待大臣是说杀就杀，丝毫不留情面。但是对急案的这盆冷水，汉武帝很宽容，尽管心里头不痛快，歌也不唱了，话也不说了，可最后呢还是饶恕了急案。公孙弘的阴谋没有得逞，看见汉武帝这么重视急案，公孙弘这小铡刀也不敢再伸向急案了。要是再咬吉安一口，他这伪善的面具可就拆穿了。吉安给汉武帝泼冷水也不是头一回了，有一回比这还过分的，简直是直接把汉武帝送进冷冻室里了。咱们说过，汉武帝实际上奉行的是内法外儒，这个公孙弘看出来了，他没言声，直接按照这原则办事。吉安也看出来了，他就非说不可，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，陛下您心里头欲望太多，表面上还谈仁义，骨子里头却是法家治国，您这样怎么能够效法圣贤尧舜呢？这话说的太露骨了，有些事儿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。吉彦可好，全给说出来了。对吉彦这种人，汉武帝不怪罪，也不会太重用，成天一个刺儿头在你身边挑刺儿，但凡不是圣人谁也受不了啊，干脆眼不见心不烦。这汉武帝就把吉案调到了地方，在地方上吉案治理的井井有条，一片兴旺，可他这身体慢慢不行了，最后就死在了地方的任上。老对头吉案死了，新的对手又出现了，这个人的才华比十个公孙弘还得强，而且汉武帝对他也是十分的宠幸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博学多才的人就是主父偃。主父偃这人也是属于那种经历了狂风暴雨最后才见到彩虹的人，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乱响，可自己呢又想好好学习将来做官，没办法只好是到各地方游学。什么是游学呢？说白了就是去各地游荡旅游，一边游荡一边学习。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旅游比读书好玩，还免费，只要有吃有住就行了。不过这学出来也挺难的，首先学什么您得自己考虑。早先这主父偃学的是合纵连横那一套，等人到中年他发现当今皇上推崇的是儒学，自己又赶紧的换专业改学春秋这样的经典。一开始游学呀，这主父偃就来到了齐地。可主父偃这人啊，人缘特别臭，跟齐地的书生打交道人家都不喜欢他，和谐伙来排挤他。得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我呀转战场吧。一陌身去燕国了，待了一段时间还是一样的处境。接下来赵国中山国都走遍了，他就跟老鼠过街似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人人喊打，谁也不待见他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心想要读书走进仕途，可现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是不是得托托人走个后门才能当官啊？ 公元前134年，主父偃来到了长安。到了长安，听说这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很受宠信，他就专程拜见了卫青。主父偃的才华不用多说，卫青虽是武将，但很快就对主父偃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卫青就找机会向汉武帝推荐主父偃，推荐了好几回，可汉武帝根本不理这茬儿。估计这汉武帝对卫青的推荐不太相信，你一个武将推崇文人，你自己肚子里头还没墨水呢，哪知道这文人几斤几两啊。这皇上就没在意，皇上没在意，主父偃可就倒了霉了。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兜里的银子就剩下几个子儿了，再没工作就得喝西北风去了。跟原来一样，主父偃在京城也同样不受欢迎，眼瞅着身边没有一个朋友，转眼儿又没吃没喝了。主父偃一跺脚豁出去了，没人推荐我呀，我直接找皇上去。这主父偃刷刷点点的就写了一篇文章，直接上书给了皇上。皇上看了这份上书，竟然当天就召见了主父偃。主父偃从此走上了仕途，并且是飞黄腾达。那他又是怎么跟公孙弘这只老狐狸结的怨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清唱风声会千变万化，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，一场阔别让白泉水汇成世间一轮新月，你是我心和耳唯一。